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我从小就有一个成为军人的梦想，可是一直没有实现。但是我的 坦克 替我实现了我的军人梦，他就像一个英雄，有一种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自从我成为走私那一刻起，我们就注定要并肩作战，并肩前行。 摄影师，看我们这国家这个坦克装备3弹，是吧？有这么好的这个水平，这个老手其实功不可没。所以今天呢，我们有幸能够分享毛所长带给我们的精彩讲座，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毛所长的讲座。 按严教授的要求呢，让我给大家要讲3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把我们国家坦克装甲车辆最新的技术进展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就说坦克装甲车辆有一种英雄气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明知山有虎，他偏向虎山行。他明明知道那个是一个阵地，他也知道那个。 2015年12月30日，在北京理工大学，一场关于装甲车辆的公开课受到了学生们的关注。本次公开课的主讲人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专家毛明，他向学生们讲述了现代装甲车辆的发展状况，展示了我国多种型号的装甲车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担任总师的得意之作某新型主战坦克。2014年8月，由上海合作组织5国共同参与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我国朱士河合同战术训练基地拉开帷幕。在这次演习中，这种新型坦克第一次震撼亮相，给参加军演的各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主战坦克是我国最新型的第3代主战坦克，也是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坦克之一，是我国陆军的王牌武器。这种新型坦克的亮相，也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其总设计师毛明身上。 应该说，我们国家的坦克的水平，很自豪地讲，我们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这种新型坦克是基于我国第3代坦克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和更新型号，使其具备更加强大的火力、防护能力和机动性，以及先进的信息化水平，从而一举跻身世界一流主战坦克的行列。 有人把它坦克划到这个装甲车辆这个范畴，但我自己不完全同意这样一个概念。坦克是火力、防护、机动加上现在的信息化，它融为一体的这么一个产品，这么一个武器装备。哪一个武器有坦克这么厚的盔甲？哪一个武器有坦克这么大的这个直射的这个威力？比盔甲，比这种大炮，比这种火力，谁比？ 坦克 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武器发明之一，它的出现改变了战场的作战模式。坦克是集高强的火力、强大的防护力和高越野机动力为一体的履带式装甲战斗武器，有陆战之王的美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借助惨烈的战壕战事，英军将当时世界上第一批坦克投入战斗，很快摧毁了德军的防线，获得了巨大胜利。这是坦克第一次改变战场态势。库尔斯克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德战场上决定性战役之一，苏联和德国双方投入超过1000辆坦克参与战斗，成为了战争史上最大的坦克会战。 我是很喜欢坦克的，我自己认为的武器啊，就是你打不死我，然后我还要打你。你看坦克就是这种，他明知前面是有战壕，有敌人在那守的，但坦克就是要往上冲。你不觉得这个坦克有一点这个男人的这种英雄的这种味道吗？ 坦克在战场上发挥着清道夫的作用，它依靠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清扫战场上的障碍。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深深吸引着奥迪。 小时候啊，真的是太渴望成为一名军人了。那个时候是苏阿联所呢，是搞坦克的。哎呦，我一看这个很好呀，又在北京，又搞坦克了，这不是可能军人，我说要参军，就考了。 刚刚大学毕业的毛明顺利地考取了201所的研究生，满怀期待的他以为实现了自己当兵的梦想，然而现实并非如此。 我记得是从北京站，就是那个火车站，然后坐地铁以后就跑到古城，到了古城以后就出来，那个到了古城一出来，地铁一出来就觉得这个北京怎么是这个样子，已经就很偏了，然后还要坐公共汽车，上了公共汽车以后就越走就心情越来越沉重，尤其是到了那个时候漫水桥那个地方，哎呦，荒得比我们农村都差不多那种，满地都是土啊，然后路也很糟糕，路也很窄。到了201所以后，那个路窄的就是几乎让人没法想象。他真的很失望，觉得这怎么是北京啊？然后一来说不是解放军，说我们就搞坦克，是这个一看大家都跟我们一样很朴素，穿的蓝色的或者黑色的这种，这觉得真的是很失望。 1985年，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的方针，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席卷全国。同时，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催生了北京中关村等许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创业区。当时刚刚博士毕业的毛明深受影响，他当时面临着迷茫的选择：留校任教、下海创业，或者出国发展。 博士毕业呢，以后确实没想过要回201所，然后那个时候一直渴望就是想出国，要么就到中关村去。而我们这些懂一些电脑、弄这动一点这个微电子的这些人，都在中关村里面穿电脑、卖电脑，穿了电脑就可以拿来卖。那个时候确实是挣钱也很快。我记得就在那，我开发了两个产品，一个就是叫汽车试载器，一个换挡提示器。我在这中关村那一阵子就干这个。当时是出国啊，还是去中关村啊，还是留校啊，当时确实非常迷茫。 毛明在中关村边开发电子产品边等待着其他的机会，他无法确定自己的未来将去向哪里。然而当他收到导师张向林的一封长信后，立刻改变了出国和创业的念头，这封信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老人家就是特别渴望能跟我一起去做我们在研究的这个共轭弹性动力学这个，然后这个老人家就也把他一生的这个经历讲给我听，他希望我回201所，201所这样一个地方是你成就事业可能最好的那个地方，我们在这里一起可以来从事这个共轭弹性动力学这方面的研究。 今年这段时间我思想中经常考虑， 我的晚年究竟还能为年轻一代做些什么呢？看到许多评论人对你论文的评语，使我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做些工作产生了动力。 给你这个钱，这然后你好像你在这段时间你不要去做那些什么横向的那些事，静下心来做学术工作，生活清苦一点，在事业上多花一点力气，早一点把事业搞出名堂来，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老人家七八十岁了跟你说这些，你别让中关村去搞这个搞那的，你没有见到像这样的老先生就这么对学。他读完这封信，我是立马就决定不要不要，想什么呢？就不用再想什么中关村，什么出国，什么留学校，都不用想，不要那么。这是说的真心话，就是这封信，没有这封信，没有这么快的决定。 我觉得， 但是现在想，老人家就是教育我们，这是做对了。 对。 这一辈子，我是真的是特别特别崇敬我的老师，他老人家一辈子活了95岁，在去世之前，我就觉得他是越来越老了。他那种对生活从来不要求什么，退休以后去301医院治病，他都是自己。坐公共汽车去，他说我坐公共汽车，您座位都不坐，我还希望拉到那站到那，可以是一种锻炼。所以老先生对这种生活的这种，不是说去渴求什么，就是对这种生活的这种热爱，对事业的那一种追求，给我的教育是特别特别的深。读完那封信以后，我就下决心，哪也不要再想了，去二零幺所好好去搞研究去。这一生当中也在这，从那个时候已经就把我定下来，这一生就在二零幺所。生活在二零幺所工作，二零幺所也给了我成就我人生、成就我事业最好的一个环境，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坦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奠定了其陆战之王的地位，然而随着现代战争局势的转变以及武器装备的发展，尤其是飞机和导弹在战场上的广泛应用，远程攻击武器和制导武器成为了战场上的新宠。坦克在战场上发挥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小，它还能否成为战场上的主力武器呢？ 英国现在就说把坦克厂都要关掉，美国佬现在也不怎么搞这个新一代的坦克，世界上迟迟出不来这个第四代坦克。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或者是不管是哪个国家，这个坦克还是应该搞。真正这种城市作战里面，恐怕最经得住打的还是坦克，就是坦克跑到城市里面去，我才不怕你说从楼上扔下来一个什么东西，什么来攻击那，所以作为坦克，我自己认为还是很有必要。 我国领土辽阔，陆地边境漫长，坦克作为陆战之王，拥有其他武器装备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坦克是保卫边境安全稳定的重要力量。 他知道真正打仗给敌人面对面的就是坦克，跟敌人是最近的，坦克的作战距离是在2公里，到现在可以到2公里到5公里啊，那么这个距离上都是坦克。所以呢，这个坦克的这个对战场的这一种态势的感知，应该说是最真实，最来的要最实时的。 随着现代科技和武器的发展，现代战争模式将从单一的点对点作战转变为陆海空天一体的多元化战争网络，而坦克是战争网络中十分重要的节点，它能够最近距离、最直观、最明确地洞察战场的态势，从而通过网络体系传达信息，获取战场的主动权。 看那个美国打伊拉克，那个他那个美国那个吉布斯怎么如无人之境就看了一个坦克在战场上是直播的那种，怎么的坦克呼噜呼噜就在沙漠上往伊拉克那个巴格达开，那个镜头我们就来看到人那看到那个坦克是过瘾。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投入大量装甲部队进行地面进攻。其中 M1A1 型主战坦克成为了主导地面战场的关键角色，这也再次证明了坦克在现代战争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克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是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真正奠定我们国家坦克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是我们三代坦克，是我们祝总师作为总师，我们王振荣院士他们作为副总师，这一代人在我们可以说是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做型号来弄这个东西，一直苦苦干了这个15年，也从三代坦克起使我们国家具备了完全自主能够研发一代坦克的这么一个能力。那么这个跨越真的是不容易。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第三代坦克已经列装，而我国当时仍以仿制苏联的590坦克为主，第二代坦克迟迟未能定型，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决定自主研发第三代主战坦克。在当时工业水平较低、科研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时年66岁的祝跃升总师只手担起了研制第三代坦克的重任。 观念一直是一开始就这样子的，搞技术问题，不能先画个圈圈把自己套住，管你东方的、西方的，我能参考的我都会参考，都参考。我是反对说是找这个找那个，是吧？要搞我们自己的，从中国式的。 从三代开始，我们下决心要扔掉国外这些，我们要搞自己的。所以你像发动机，我们有730马力，提高到1200马力，这完全是我们自主研制。 当时完全自主研制三代坦克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薄弱的工业基础，然而这并未让祝跃升总师退却，他带领三代坦克研制团队用新的研发思路扫除了这个阻碍。 我们三代坦克的研制，我们祝总、王总、王院士他们这一代人定下来这一种系统取胜的这样一个理念，一个总体设计理念。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部件啊、工业基础啊很难超过西方国家，但是我们要在这一种部件性能跟西方比有一定差距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能够匹配做出一个好的这一代坦克出来，这个就是系统取胜的这个理念。 先进的用新技术，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要站稳我用的这个技术这个制高点，像火力我要站稳制高点这种点，但是要就是所有部件通通都通通加工水平呢都能够配合一样啊，办不到。 另外呢，他们还有一种做法，我也是觉得我也很欣赏，也是我们现在在继承的，就是我们研发一个装备啊，搞一个确实是不容易的。那我们祝总啊、王总啊这一代人在研发三代的时候就有一种理念，我们不仅仅要出硬件，也就不仅仅要出一个三代坦克，然后我们还要出软件，也要出一些技术，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出一个研发团队，我们要带出一群人来，当然还有我们要得到成果。哎，这我也觉得这也是老一代人这个留下来的这一种工作的一种方法吧，是不是？他们这些老一代人把一切献给党的这一种作风，这种精神，然后对于事业的那种执着的追求，对生活没有无欲无求的这种精神状态，是给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是留下极深的印象了。要是没有这一代老人家的这种熏陶和带领，我们想再弄出一个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坦克来是做不到的。 三代坦克定型之后，在整体性能、火力和防护性能等方面表现优异，然而与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相比，我国坦克的机动性能依然略逊一筹，而差距更大的则是坦克的信息化程度。 在三代弄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三代有一些跟世界先进水平很现代化的坦克比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短板。第一个短板呢，就是信息化、自动化这个程度。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在85、95弄了一个什么，叫学航空的所谓的综合电子，因为航空如果不弄综合电子，那个飞机可能大 量的重量都是电缆，因为信息化越来越多，自动化越来越多，那电缆会越来越多，那飞机会飞不起来了。那电缆你要装信息化那么一堆电缆，它必须要搞中国电子。但那个时候我们搞三的时候，可是连中国电子的概念都没有。 综合电子对抗系统是指在计算机统一控制下，把多个不同类型、同频段、不同用途的电子对抗装备组合在一起，构成具有多种作战功能的电子对抗系统。通过整合，形成高效的作战理念，从而大大提高坦克的整体性能。 三代的传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呢，是跟液力机的中国传动比，它的技术水平或者性能水平还是有一定这个差距的。但是我们在85、95期间，我们就通过传动专项这么一个项目，就把我们国家这个传动这个技术有了很多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基础，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有了很比较丰富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基础。 毛明经过对综合电子以及液力综合传动两个项目的预研，获取了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他意识到这些预研的成果完全可以应用在第三代主战坦克中，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认可，成立专项进行演示验证。 所以呢，通过这个演示验证，就把我们主要的这个方案，就刚才说我们车电，我们1500马力发动机，我们的传动，还有我们加长身管的这个火炮啊，做了一个集成，当时跑了1000公里来证明，就说哎，这个方案是可以的，还可以的。后面呢，因为就觉得可以，这个演示验证演示成功了。 演示验证的成功，则标志着对三代坦克进行大改的计划列上日程。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成就，谁卖似花美？

很多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基础，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就有了很比较丰富的这个预言的这个基础。 毛明经过对综合电子以及液力综合传动两个项目的预言，获取了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他意识到这些预言的成果完全可以应用在第三代主战坦克中，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认可，成立专项进行演示验证。 所以呢，通过这个演示验证，就把我们主要的这个方案，就刚才说我们车电，我们1500马力发动机，我们的传动，还有我们加长升管的这个火炮啊，做了一个集成，当时跑了1000公里来证明，就说哎，这个方案是可以的，还可以的。后面呢，因为就觉得可以，这个演示验证演示成功了。 演示验证的成功，则标志着对三代坦克进行大改的计划列上日程。 那么到搞型号的时候呢，王先生呢就推荐我们来做这个总师。定下来做这个型号的时候，我们来出任这个做这个总师的时候，应该说还是有不小的这个压力的。但是我们王先生呢，就是说，他老人家就一定要让我们年轻的这一代来弄，他老人家就不再来做这个总师，在后面给我们做我们的顾问，来提携我们，来培养我们。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非常感激我们王院士，他这种讲义来者的这种风范，应该说也给我们新一代人应该说也留下了非常好的这个印象了。 实现坦克信息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现代战争体系，成为陆地战场的支点。然而，如何对坦克建立数据通道，将不同环节、不同体系的技术信息集中起来，是对信息化战争下坦克性能的考验，也是对总设计师毛明的考验。 信息化这个反映到一个武器装备上，它不是说直接去提升了火力、防护力、机动力。我们一直把信息化作为一个火力、机动力、防护力的一个倍增器，就是你信息化做得好，它会成倍的去增加你的效果；你又做得不好，它会去降低你这个效果。 过去咱们是只为信息化而信息化，就直接点的，就是全车的从底层都开始信息化，实现的整个车底层的信息化，就它进入一个特点。 坦克就有了这个我们这个车电这些年的进步，然后特别是通过我们任务的综合，各个系统火力、防护、机动这个方面系统的一些综合，然后我们车长、炮长、驾驶员这种信息的这种共享和综合，这样就让我们这个坦克具有了比较好的这个信息化这一方面能力。 在解决了新型主战坦克的信息化改造之后，接下来面临的困难就是如何能够在薄弱的行动方面取得突破。 坦克的研制过程中，我们行动系统也是出了好多问题。可靠性到这样的时候，哎呀，那可是急死我了。 这次这样修的相当于是各种铺面路跑道全部基本设施基本上建的差不多。 下步我们得搞一个标准啊，标准让他按标准来跑，里面那里有一个那个坑那样的搓把路那样的，哎呀，震得可厉害了，车跑得可快了，在那上面驾驶员呼呼的在搞，人看了也心疼。 我记得当时专门针对这个，你那时候专门列专项嘛， 对， 技术专项。 经过几年的研制，第一台正向车被拉到了某试车基地进行试车。在试车过程中，行动系统的一个机械部件发生了严重故障，导致试车中断。作为坦克行动系统的关键部件，它承担着重要的作用。当时作为总师的毛明立刻赶到了试车现场，和工作人员一起了解情况，排查问题。 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坦克试车员， 行吧。 这是这个车的总师毛明毛总师，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你。 你得给他正好提提这车有啥 开了哪有哪不舒服？ 有啥问题？ 哎，不是，这车相当好， 相当好， 舒适， 舒适， 速度快，把那个，这主要是驾驶员嘛，不像原来拉操纵杆那样的太累了，对吧？我们坐进来以后，就跟开汽车一样， 哎， 有这种感觉了，然后速度也快。 然后您这个坐进去舒服吗？还是有点挤吧？还行啊？ 还行。 就是总的这个还是比原以前的还是要提升了 啊，比原来的好多了。原来咱们拉操纵杆，最早那五九米，没有这个助力杆了。 这五九特别大，这是多少 的？另外这个现在跑起来转向啊什么的， 灵活哈，相当好，这个也灵活。转起来轻点打一点自己就转了， 任何角度都可以转。 对 对， 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好 进步。你在不同的障碍上跑自动换挡怎么样？ 有些驾驶员 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 对，收油门收得很 啊， 有点坐车 啊，坐车 了，哎，慢慢 三档换四档的时候可能有点坐车。 他主要是你要收得快了，侧的，实际还是个 习惯， 是啊，习惯的。慢慢的跑上几回了以后，他 就知道怎么弄 了啊，知道怎么弄 了。那个行动系统是什么？行动系统就像人的腿，你心脏再强大，你跑马拉松，你心脏再强，你腿老发软，那腿不行，你是跑不了的。你像我们行动系统，就是说我们扭杆老断，那个车老趴了，那怎么跑啊？那就没法跑。你发动机再好，你传动装置再好，你行动系统不行。你车也是跑不起来的。那我们在这住的时间可是比较久，几乎我们的防护实验、跑车实验，打靶基本上都在这。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实验交给部队去做的，那我们自己做的那些实验都在这里。那个时候开始说一开始这个扭杆断，哎呦可急死了，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震动最厉害那个，弄弄弄弄要800公里、1000公里老断。 当坦克在高速行驶受到颠簸震动时，扭杆弹簧缓解这部分冲击能量，从而减少车辆机械的损坏，避免乘驾人员颠簸和撞伤。更重要的是，可以保证强烈震动时坦克射击的准确性。 你看，我们坦克一边有6个轮子，总共有12个轮子。那么坦克在跑的时候，哪一个轮子承载多少载荷？你是要好好去匹配的。这么12个轮子在动载荷，你怎么去做到均衡，让大家都做的都差不多是承受那个力，这样的设计是最好的。所以这整个这个行动系统的设计完全就是一个动载荷的这么一个匹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那怎么会到这样的时候这800公里就断呢？是不是我们这个扭杆安装的这个环境有问题呢？检测这个车体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个车体安装这个扭杆的这个位置，这个公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后来我们也提出来一些来安装这个扭杆这样一些公差这一方面的要求。这样通过这两方面的这个手段，应该说我们把这个扭杆这个问题解决了。 那个时候我们叫我们坦克撞车辆的鬼门关，在那以后我们改完以后，在那一把过来了，一个都没断，那是很兴奋的一件事。 对对，这次阅兵的时候， 能够称为陆战之王，是因为它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地形和环境。而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形，这就是这种新型坦克的环境测试变得十分严酷。从平原到高原，从丘陵到山地，从临海雪原到热带雨林，从东海之滨到西北荒漠，每一片坦克驶过的土地都有坦克人留下的足迹。 坦克人的这种辛苦啊，我们还是觉得我们就是实验的时候辛苦。我们坦克要弄一个这个型号，我们是满世界跑。 冷的时候上最冷的地方，热的时候呢往南走去最热的地方，然后去高原、去沙漠、去海边、去各地实验。 最北的地方我们可不是夏天去，我们都到最冷的时候去。 不到零下35度以下我们做实验是不算数，必须要到零下35度以下做的实验才算数。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在这个林海雪原里面跑车，要打炮。 毛平作为主战坦克的总设计师，十分重视试车实验，因为只有把坦克放在最恶劣的环境里，才能测试出其性能的极限。因此凡是试车试验，毛平都会冲在试验场的第一线，和他心爱的坦克一起承受风雪严寒的试炼。 在2012年那年的寒区实验，那年的寒区实验，我们的一个综合传动装置因为里边的有一个挡圈，那个挡圈啊裂了，因为毛主席当时就要求我们带着我们到现场去，咱们去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事情。 真的你的东西坏了，在零下几十度里面去修车还是很麻烦的。 1、2、走，开始，1、2、走。 毛明带着技术人员到达试验现场后，发现是传动装置的一个零件因无法承受严寒的天气发生断裂，直接导致这个部件严重烧坏。如果要搞清楚零件的损坏情况，就需要把整个传动装置拆开检查，即便在正常的环境和温度下，这都是一项大工程。 当时是-30多度的一个大敞篷里，那么在这个时候一点点拆综合装置，你像综合传动装置上千个零件，而且在那个全烧了的情况下一起拆，当时那个毛主席，你说他是一个总师所领导，和我们一起，当时还带着，一开始我们干活是带着大皮手套，但是实在是没法干活，没办法把皮手套拿下来，然后找布缠着这个扳手的把，一点点去把这个螺栓一点点拆掉，一层层的把这个零件给拆出来，最后去定位这个零件， 老弄捅不上那个钥匙眼，一着急就把手套给摘下来，去捏那把锁去捅那个，立马那个手就粘了，因为手当时有戴着手套嘛，有水嘛，摸了那个铁的，一马就给粘上去了，哎呦，弄下来就撕掉一层皮。 毛主席把这个手套摘掉之后，拿手去把这个箱子里面那个铁渣子捧出来之后，那么冷的天捧出一捧铁渣子，然后到那个灯光下，啪啪一点一个一个的去扒拉去找去看，把我们也叫过去，说边看我们一块儿分析。作为总师，他在领导岗位上，然后跟着我们干的时候，他去干这件事，对我们感触确实挺深。 这种湿热天气去跑车，尤其在海上试验的时候是更辛苦了。那海上太阳晒的，车在那跑的，上面也烤的，下面也烤的，那修车起来也是很辛苦。那最苦的，我觉得还是在高原。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对于主战坦克来说，必须要适应这里的作战环境。在这样高海拔地区试验，对坦克的性能要求更加苛刻，测试难度是其他国家的坦克无法比拟的。 我们试车要到4000米以上，不到4000米以上试车也不算数，所以我到高原地方这个实验，确实给我们工程技术员，给我们的试车队员是一个极大一个挑战，因为它不是一天两天，一去一试就得一个月。 但这种事情你工程技术人员必须冲上去，你也必须承受这个。毛主席的作为这个总师，他还是冲到第一线，跟着大家一起去承受这个。 在新型主战坦克进行测试的几年里，毛明始终陪伴着自己心爱的坦克，和他一起承受洗礼和考验。他和团队的战友们一起用汗水和心血铸造国防安全的钢铁长城。 2001所有一首歌，那首歌就叫《候鸟》，那首歌表现的就是搞这个兵器的这帮人，那首歌里也唱出来就是兵工人的这些艰苦。 我是一只候鸟，冲击着无限高远的天空，巍巍的竹篮马 洗涤着我求索的心灵。我是一只候鸟，挑战着大漠肆虐的风景，茫茫的死亡之海锤炼着我坚韧的生命。 这首歌我们自己写的词，现在谱了曲，唱的时候把全场大家都唱得眼泪汪汪的，大家就想起我们这一群人每年都要去韩区，每年都要去热区，每年都要去高原，都周而复始的就是这样。 战争胜利，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在此次阅兵式上，由毛明担任总设计师的新型主战坦克领衔出场，这是在和平使命联合军演之后，再次在世界面前展现雄姿。从立项到定型，毛明和他的团队通过对火力系统、防护装甲、机动性能进行大幅度提升，通过对坦克的信息化改造，使我国的主战坦克真正成为了世界一流的坦克，为我国的国防安全增添了重要力量。 我有一个愿望，特别渴望能够在我手上能够把我们这个可靠性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完全很自豪地讲，我们这是个名副其实，不仅性能是世界一流的，让我们的可靠性也是世界一流的。 虽然没有实现军人梦，但毛宁所设计的主战坦克已经在部队服役，像英雄一样驰骋战场。而毛宁也将继续和他的新型主战坦克一起并肩作战，并肩前行。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短短今年开始很怕死，年轻一点一点都不顾忌，轮到未最怕活着，但是没运气，争口气。人一生很少多于一世纪，还醒起很多任务未做，不等于有期。旧屋逐渐逐渐地办理，重新整理。谈恋爱游天地，做喜欢的工作和享受游戏。一死了怎细味，一想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掩饰刻也好过去死。如老友个个对我实在好，何以要个个也到我丧礼上狂好，还要人到列阵的太残酷，多恐怖。如你你我我厌世便入土，儿女与爱侣照顾的责任谁去做，想到终却步，怎舍得死？ 去不是一个好的办法。闭上眼睛，我在深呼吸，我知道自己已濒临疯狂。喊你喊到我的声音变得沙哑，你已叫我难以招架，甜蜜到最后不如作罢，我不想计较。情感爆炸，想你想的我好像把这高下并不高慌，舍不得在爱里被需要的味道。请看看在你家楼下这个傻瓜。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